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434集，人算不如天算。当夜，众人怀着满肚子的疑惑躺下，展昭在床上滚来滚去，最后恼怒，直接坐下了。 那个轩辕破如果敢利用你，也就打光他的牙。 说完，展昭翻身继续躺下，貌似气顺了些。白玉堂有些好笑地看了看他，翻了个身，帮他盖好被子。 No， 睡了。 收了。 展昭手伸过去，白玉堂伸手拽住，藏怀里了。展昭手不怎么老实，摸了两下，白玉堂睁开眼睛看他，想将他手按住，不过他一动，肩膀隔到了什么东西，皱了皱眉。展昭手快，从枕头下边把他随身带的那个小包抽着出来，打开看。 是银妖王准备给你的东西啊？ 嗯，目前为止，除了那个戒指之外，别的都还没用上。 展昭翻看着里边的东西，摸出了那个锦囊。 有没有妙计？ 我看过了，不过是白纸。 展昭打开锦囊，抽出里边的白纸看了看，又闻了闻，随后放到白玉堂鼻子旁边。 嗯，你闻闻，有一股酸酸的味道，好像醋味。 白玉堂想了想，伸手去翻一旁柜子上的衣服，摸出了一个火折子，吹了吹，放在了那张白纸下边。很快，白纸上浮现出了一行字。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有些惊喜，都凑近看，就见纸上写的是： 哎呀，终于发现了，果然聪明，看下一张。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银妖王还蛮无聊的嘛。两人摸出第二张，又熏了熏，就见又几个字。 乖，再下一张。 展昭和白玉堂眼皮子都开始抽了，天尊和阴侯在对面的床上正睡呢。阴侯戳了戳天尊， 他俩忙什么呢？ 天尊打了个哈欠，还没说话，就听展昭嘟囔了一句： 阴妖王是有多无聊。 就是无聊死了。 阴侯无奈摇了摇头，倒下继续睡。等看到第三张纸，白玉堂和展昭用火折子熏了熏后，就出来了四个字儿： 将计就计。 展昭拿着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不是很明白，白玉堂也想不通，靠在枕头上发呆。这时就听山下传来了车马的声音，轰隆隆的，好似有大批人马进来。这些天展昭和白玉堂在赵虎的军营住着，所以基本能凭声音推断出有多少人，这是大批人马的感觉。两人披了衣服下床出门，一跃上了屋顶往下眺望，只见皇城的三道大门都敞开着，大批的人马从三个方向浩浩荡荡进入皇城。 那些车马看着倒像是军队。 那几个皇子之前都是藩王，应该有自己的兵马，这架势跟原先那几个皇子完全不同，难怪轩辕劫会说他们是来造反的。 对了， 展昭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拉着白玉堂下了屋顶，跑回房间里，翻过桌子给白玉堂看。原来刚才展昭光顾着听白玉堂说轩辕劫的情况，忘记把桌子下面发现的字给他看了。 果然早就知道了， 这几个皇子一方面是回来报仇，另一方面的的确确是回来抢皇位的。 猫儿，好像不止我们，连辽国和西夏，包括赵普，都被卷进了北海的内斗里边。另外，轩辕劫提到轩辕诀是假的，这荀月白似乎不是这几个皇子中的任何一派，情况 比想象中复杂很多。 的确，如果让轩辕劫那疯子继续统治下去，那就像白灵儿说的，整个北海一起葬送，就和那冰河里的士兵一样。 白灵儿也好，轩辕劫也好，的确不可饶恕。但是这几个皇子呢？轩辕破真的值得我们帮忙？ 妖王只叫我们将计就计，可没叫我们帮谁抢皇位。轩辕破摆明了利用你，我才不会帮他当皇帝。 你的意思是？ 展昭指了指还在飘着雪花的夜空。 其实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谁能当皇帝这种事情自有天定。 次日清晨，公孙刚起床就听到军帐里赵普踹桌子的声音。 娘的，被摆了一道，叶离和李元昊那两个白痴。 公孙赶紧爬了起来，他昨晚又跟赵普学功夫了，而且比较累，赵普教他怎么踹人来着，练得他腰酸背痛的，于是睡过头了。 这是出了什么事了？怎么赵普一大早就在发脾气？ 公孙起床后从屏风后边绕到前边，就见欧阳拿着封书信皱着眉头正看呢。赵普在一旁生闷气，邹良也皱眉不语。 出什么事了？ 三人同时抬头看到公孙都一愣。赵普皱眉，一脸哎呀忘了公孙在里边睡觉的表情。 吵醒你了？ 公孙愣了愣，看着赵普的神情莫名有些恍惚，这个人很关心他。公孙家族里头人丁不算太兴旺，而且亲戚间彼此住得也远，很少往来，他又独自抚养小四子，经常到处看病，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关心小四子和病人了，倒是很久没有感觉过这样被人关心了，心里暖融融的。赵普见公孙发呆，就问他， 你是不是累坏了？还早呢，再睡会儿。 欧阳和邹良闻言也起身准备出去，公孙赶紧摆手， 要死了，这里一个元帅两个将军，为了让我睡觉放下正经事儿不谈吗？你们谈正经事儿吧，我找小四子吃早饭去。 还谈什么正经事啊？ 赵普一撇嘴，对欧阳招了招手，欧阳将手上的信递给了公孙。 北海附近的探子连夜送来的，是展昭写的。 公孙接过信看完也惊讶， 我们被利用了。 不止我们被利用了，辽、西夏还有皇上都被利用了。 说话间，包拯和庞吉也进来了，他俩是刚刚赵普看了信之后让子颖去请来的。 王爷，是否展护卫和白少侠那边有了进展？ 有，还不是一点点进展。 赵普又将信给他二人，太师和包大人看完之后也愣了良久。 哎呀，如果这法子是轩辕破想出来的，那次子要除啊，否则将来必是我宋心腹大患。 你想什么呢？ 本来嘛，能成功控制辽国和西夏的皇室，表示他很有能力，而能想到这招利用白玉堂来引轩辕劫那疯子杀了几个皇子，使得他们成功返回皇城，这简直是兵不血刃，可见此人心机慎重啊。啊，这人有能力又有野心，如果不除掉，那将来万一他得了皇位，必定后患无穷。 他如果能够控制辽国和西夏的王室，北海又如展护卫他们调查的那样极贫极弱，还对付不了一个轩辕劫吗？ 这个嘛， 也有可能，毕竟轩辕劫武功太好，不是一般人能对付的。 这时吴沙走了进来。 他体内竟然有两种内力，两种思想，可能是邪魔内力造成的，那内力太过强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他只能控制自己内力一半的原因，因为两人分了，一人一半。 众人听了都有些哭笑不得。 根据展昭信里写的， 北海现在内部的势力相当的混乱，目前为止最起码有三方面的势力，而且那回来的八个皇子个个都有封地和人马，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那展昭和白玉堂被困在北海皇城岂不是很危险？ 轩辕破让白玉堂去皇城，还不只是利用他整死那几个皇子那么简单吗？应该还希望借助他和展昭的力量来对付轩辕劫，特别是他知道白玉堂身后有天尊这样一个存在，只有天尊才能杀了轩辕劫这样的高手。不过轩辕破应该很清楚白玉堂的性格，那几个皇子和白玉堂无冤无仇，因为他而死了，而且白玉堂拿轩辕破当朋友，轩辕破却没有告诉他真相，反而利用了他。白玉堂见了他不直接砍了他，就算是手下留情了，不可能再和他合作了。 看来轩辕破有这点自信，让白玉堂继续帮他对付轩辕劫。 这轩辕劫吧，也的确不能放任不管，他现在是疯子，哪有当皇帝的大半夜分裂出一个皇后，然后一心一意就想让北海亡国的？那北海数以百万计的百姓要怎么办？ 难道轩辕破想以北海百姓的安危来要挟白少侠和展护卫继续帮他铲除轩辕劫，助他得到地位？以白少侠的性格，这个好像未必能相助他。 的确有些牵强，要铲除轩辕劫和轩辕破得到皇帝位，这根本是两回事。就算为了北海百姓宰了轩辕劫，也不等于就要帮助轩辕破来夺取地位，换个其他的明主也可以，应该还有些其他的，白玉堂更看重的，对他来说更加重要的。 随着赵普的话，众人脑袋里都莫名冒出来了一个念头：展昭。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